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5点03分，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这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因为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 FM 98.2， 与此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包括了一直播和花椒啊两个平台同时进行直播。 对， 大家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找到大佐跟月月到底长什么样了。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微信的公共平台的方式啊，可以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对，通过刚刚说的那个三种方式是可以收看我们的直播啊。这个一定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一定要最近多多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啊，在这个微博上搜索活力982，因为最近啊有好多好多的活动等着大家呢。 哎，没错哈，就比如说我们凯凯王在某一天8月24号，是不是啊？希望大家都多多的跟我们互动起来啊，及时的，没准你就是那个 lucky boy 或者 lucky girl。 对， 就可以拿到票了。 这个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个 最近比较火热的电影。 哇哦！ 对，这个片儿啊，其实可以说最近在这个院线上映之后，应该是在8天之内，它已经达到了20亿的票房。 哎，没错啊，屡创纪录，可以说这数字是蹭蹭的涨。而且呢，大家关于这部影片，包括这个影片的导演啊、主演的一个讨论，也是热度在不断的升级哈。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是哪一部了。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战狼二》。就是由吴京这个主演以及他导演的一部最新的国产的动作战争巨制的影片。 巨制，所以说今天我们就要跟您聊一聊的话题就是咱们《战狼二》的正确打开方式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期待。 对，这个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这个《战狼二》不是给你进行一个简单的剧透，但是今天这里边可能会包含一点点的小剧透。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这个片子的话呢，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正确的打开这个《战狼二》，就是您之后再去到电影院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应该知道要关注什么点呢？ 对 啊，我应该知道它背后的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啊，这样才能更好的来帮助您去理解这部精彩的国产大片。 哎，没错，我相信通过我们今天为您正确的打开之后呢，您也会非常期待去看啊。当然，如果已经看过的话，也跟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当然，如果您看过之后对哪些印象比较深刻，对哪些想知道，或者是说自己知道哪些内幕，也赶快抛过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对，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就是微博的那个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在下面那个弹幕里边给我们发点弹幕。然后或者还可以通过这个对花椒直播也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另外第三种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收看。 我们会有不定时的小惊喜哈。那我们就正式开启我们的正确打开方式吧，关于战狼二的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部影片。 对对对，先给那些没看过的大伙们普及一下这部片子它为什么这么好看，而且口碑这么高。 战狼二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了哈，它的导演是吴京，是一部动作军事电影。它呢是由吴京、弗兰克、格里罗，包括了吴刚、还有张翰、还有卢靖姗、丁海峰等等啊大咖来进行主演的。这部片子呢，讲述了脱下军装的冷锋，为了去寻找龙小云的消息，来到了非洲，被卷入了当地的一场叛乱之中。本来能够安全撤离的他呢，无法忘记军人的职责，于是又迎接新的挑战，展开了救援的故事。这部影片呢是在2017年的7月27号在中国内地上映。那么它的这个上映之后呢，4个小时狂扫了9741万的票房。4个小时啊， 对，它是在4个小时之内就已经扫到了将近1亿的票房，而且这个上座率更是飙升到了59.1%， 没错， 彻底的点燃了咱们这个暑期大片档。而且这个一起被点燃的还有观众们的情绪以及好口碑。到现在这部片子已经上映了将近有8天的时间，已经收获了20亿的票房， 战绩是非常的棒。 而且这个豆瓣评分已经达到了7.5分，相信之后它的评分会越来越高。 哇塞，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而且无论我发现，不管是朋友圈还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在讨论这部电影。 对，就像昨天我这个坐车打车的时候，我后边有就是拼车嘛，后边有两位姑娘，她们俩就一直在说最近这个院线上特别火的一些电影。 最近看了哪些？ 哎呀，看那个《战狼二》了吗？那个吴京啊，好帅呀、那个真有男人味儿， 好闷啊， 就这样。 对，就是这样的。而且他之前就是在很多我发现很多这个微信的朋友圈转的关于他拍摄呀，关于他之前的一些内幕，包括他为什么要拍这样一部很热血的这样一个电影哈。然后很多很多的理念真的是已经把我们洗脑了。 对，这个接下来呢，大家先来通过一段《战狼二》的预告片来了解一下这部精彩的国产动作战争巨作。 来，一起来看。 为什么当兵？ 当兵后悔2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你醒了，我要去跟进执行一项任务。等我回来的时候， 在这个文件上签的。 是你不回了吗？ 还有小胖子非常会长呢， 你叫什么名字？那是你忘不了的人， 真的就会打死你，反正是会跟那家伙什么也干，继续活下去。 你带的这个子弹我见过。 小鱼 There you go. She's free. Rot. 大家刚刚听到看到的呢，就是咱们这个今天要为您主要推荐的这部影片《战狼二》的它的官方宣传片，也是它的预告片。 非常精彩，血脉喷张啊！看完之后， 对大家不知道在刚刚那段预告片里边有没有看到，就是吴京最后一段那个精彩的演技，咬着牙说 "blood for blood"。就是以血还血吧，好像是这个意思。 我记得之前看他在那个开讲了那个节目当中哈，就说他为什么要拍这样一部片子。他说我不怕这个票房啊什么的都不尽如意，但是呢，他就希望能够做出这样一部作品。什么样的作品呢？能够证明咱们很多大家所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男性的榜样或者是演员是那种很 man 的，然后很中国气概的这样的一部影片，这样的一些角色，这是他所奋斗的这样一个目标哈。可能他已经抛却了什么商业啊什么啊这些东西了，完全就是希望可以有这样的一部作品出来证明一下。 对，而且 他成功了。 对，而且我记得他在拍《战狼二》之前，他是把自己的房子都已经抵押出去，然后就是为了拍这部电影，然后就是当时也是四处的去筹钱啊，然后把自己那个别墅也就是抵押了，然后才拍出这样一部电影。然后现在8天20亿，我相信他这个心里也应该是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了。 对，你看他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票房量，但是他之前所投入的真的也是非常多的，非常认真的去完成这样作品的一部演员，一位导演哈，他现在已经是升级为导演了。我记得之前他也是刚刚大佐说的是把房子抵押，与此同时他还比如说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长镜头就是在水下的， 对对 对, 对, 对， 这样一个镜头非常经典。他们也是拍摄了非常长的一个周期，好像是半个月，然后几次的下水，包括因为是在水下完成一些动作，然后一些摄像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工作人员包括演员全部都是沉入其中，然后非常努力的去完成一些镜头，很认真的在做。 对，而且我今天看到那个他的就是一里边的介绍，花絮介绍里边的时候，他还是找来了这个加勒比海盗的这个水下的摄影师，就拍摄水下画面的摄影师，然后也是找来了香港的团队，还有美国好莱坞的团队，就是两个团队一起来拍摄这部片子，就是那种激情的碰撞真的是挺棒的。 对，应该算是匠心之作了，因为现在不是讲这个匠人精神。对，你看在电影界哈，做出这样一个很精致的作品，然后而且是全心去投入的这种作品，所以它应该算是这个典范之一了。 对，这个《战狼二》呢，它主要不知道大家看过《战狼一》的小伙伴们还记不记得它讲的主要内容啊？这个《战狼一》，我记得它讲的应该是有一伙雇佣军，然后应该是贩卖武器啊，还是毒品，然后就进入到了国境线以内。然后这个冷锋他们就是吴京饰演的这个角色，冷锋属于应该是什么东南军区特种作战部队什么，就是那个连队一个特战队的队员，然后他们正在军演的时候碰到了这伙雇佣军，然后最后把这伙雇佣军赶出了国境线之外。这应该是战狼一讲内容，但是战狼二呢，他讲的这个内容就是发生在战狼一之后的应该是八年之后。 对，然后发生在这个非洲附近的大海上。 嗯， 这个主人公还是吴京饰演的冷风，遭遇到了人生的滑铁卢，被开除军籍。 嗯， 本想这个漂泊一生，就是在海上漂泊，四处流浪。 嗯， 然后正当他想这么做的时候呢，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却打破了他的计划，突然卷入了一场这个非洲的国家叛乱。本来可以安全撤离，但是他却无法忘记曾经的军人使命，孤身犯险冲回沦陷区，带领深陷屠杀中的这个中国的同胞以及难民展开了生死的逃亡。随着斗争的持续呢，体内的狼性也是逐渐的复苏，最终孤身闯入战乱区域为同胞而战斗。 哇，真的是哈，就听着这个故事就非常的刺激，而且呢也是我相信在这样一个好的故事的情况之下，然后他的一些镜头也是非常给力的哈。 嗯 嗯，我们接下来好像就有一个花絮。 对，接下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战狼二》它的拍摄的花絮，它究竟到底经历了怎么样这个波折的拍摄的手段啊？这个演员们究竟遭受到了什么样痛苦的经历？接下来大家一起来看， 一起来看 《战狼二》比《战狼一》要全面升级。刚看完剧本，我觉得信息量太大了，看这大炮啊、轮船啊、军舰呀、啊。更有冲击力，格局更大。中国的战争片都出过门，他们是第一部。这次《战狼二》十几个国家的人参加，首先从人物上丰富了，有女狙击手参加，职业摔跤手参加。更立体更庞大了。这次特别的感谢拍那个加勒比海盗的水下摄影师。他能够通过镜头来弥补我们演员与演员之间的差距。这个风格的水下动作一镜到底是前所未有。我们这次有两个团队，美国团队跟香港团队。 There's like a blend that makes it unique, makes it Wolf Warrior-esque. 沙子攻击呢，把你带进另外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 比如说你坠落的时候，那个尾巴这样子，嘣嘣嘣嘣嘣嘣的，好危险。 这样 OK 吗？ 这个挺好 的。战狼二得到更多的资源，要好好的利用。影片的重工业化给它升上去，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军舰到底什么样子，零五二 D 导弹驱逐舰零七幺改制航母登陆舰，坦克我第一次没碰过你，所以呢这次和坦克的漂移一样，坦克的撞啊， some of these crashes we did a couple impacts where we dropped you know dropped the crane had a tank hanging from the crane and dropped it on another tank we did have some tanks doing some pretty cool things this is a huge jump and there's a lot to be done 就说就想做点别人不敢做别人玩不了的东西， 希望能够建立起中国的这种军事类型中国电影一个新的高度， 哇哦，非常的精彩！ 真的，有没有被他这个拍摄过程中的这种花絮的这精神所感动到？ 我觉得单是一个花絮就已经非常震撼了，何况是正片哈！ 真的，就是我因为第一我看过这个《战狼二》它的正片，然后我以为它其中的很多的镜头就像是好莱坞里边的那个镜头一样，它都是 做的 都是绿幕啊、科技啊，那么就是拼接起来的，都是拿电脑制作的。但是我就是第一遍看过这个花絮之后，我的天，真的是它里面所有的打戏咱们就不说了，这个吴京反正他是没找替身演员，所有打戏都是亲自上阵的。 哎，没错啊。 对，这个还就比如说其他的那个有一个片段我记得是特别清楚，就是那个撞坦克，两个坦克， 坦克撞坦克， 对，坦克撞坦克的一个片段。我的那个片段我一开始我真的是以为就是拿电脑两个做出来的坦克 合成啊什么的那种模型哈。 对，但是他确实是开了两辆真坦克在那儿互相的漂移，然后发生碰撞。 哇哦，真的是这真实性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吴京导演的一个诚意。而且很多媒体朋友在这个看到这部片子之后也是会问吴京说是不是用替身，他也是说除了个别的远景会用，剩下的包括尤其是近景完全都没有替身。我记得之前看吴京就是他上一部片子他跟甄子丹有一个对打的镜头，当时也是在网上有很多这个花絮， 应该叫夺帅 对。然后他当时有一个花絮，我是看他们就是拿那个甩棍，就真的是真枪实弹的两个人对打哈，拿那个甩棍真的很就是真的是打到身上了，就看到他们就是因为吴京可能跟甄子丹相比的话他可能段位还稍微低一点，然后尤其是在这种就是这种这个电影界的这种段位哈，于是他当两个人就是真枪实弹去打的时候，真的是夸一下打到吴京身上，他就捂着肚子然后捂着胳膊就打了好几次，就真的是打，就感觉我们远远的看着他就感觉感受到了他那种疼意，而且觉得真的还挺不容易的，为了拍这些戏哈，这个打戏真的是不得了了，也看得出他们这个付出以及他们为了制作这样一部今年的片子所付出的这样的一个诚意。 这个一直播上的这个敖静轩说没替身没毛病， 对，没毛病，非常棒。 这个吴京坦言呢他是有替身的，就是之前他只是用一些小大那种比较小环境的远景，他会用一个替身，因为他要在旁边看嘛，他毕竟是个导演。 导演， 对，就是只有那些远景戏是有替身的，而且这种远景戏还是非常的少的。然后他自己也是笑着称这个因为找替身要花钱，越危险花的钱越多，但是因为拍这部戏实在是没钱了，所以所有的事儿，你就是说开坦克呀，这个下水啊，潜水啊，憋气儿啊，所有的东西都得自己来了， 对，都要亲自去上阵啊。但这样才会呈现出那种真实性。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像这个《战狼二》啊，这部影片拍摄时长是达到了10个月，其中的镜头光镜头总数就达到了4000多个， 4000多个镜头， 对。而且像刚刚我们这个片子包括花絮当中也有很多这个精彩片段啊，有非常经典的，比如说水下擒拿海盗，单臂挂飞车，这个刚刚在片子当中都有，还有坦克 漂移 碰 撞， 坦克碰坦克等，还有这个火星四射的场面，真的是有着极大的震撼力和冲击力哈。与此同时呢，他这个我们之前在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的这个开场的6分钟的水下的镜头也是非常经典，拍摄时间也是足足是半个月，连续26次跳水的尝试， 对， 体力几近是这个透支的状态了，真的是很拼的。 而且这个吴京的这种不管他是作为导演也好还是作为演员也好，他的这种拍摄的精神包括他的演戏的这种精神，我想可能会让现在的就是这个活跃在娱乐圈里边的一些粗制滥造的导演或者演员有所汗颜。 我记得当时他在这个开讲的里面也是讲到说，很多演员可能大家喜欢的都是那种比较就是年轻化一点，然后这样的类型的可能靠颜值什么的哈，然后他就说希望能够做出这种精良之作，然后完全靠实力，然后靠真正的为大家呈现出这种震撼力，包括他的内容的一些抢先，让夺得大家的喜爱，所以他真的是做到了。 对，真的就得为吴京的这种纯爷们儿的这种演技点一个赞，非常棒。 对， 而且我记得他之前因为在开场的第一个镜头就是他在水下拍的那段镜头嘛，他不是 连续26次跳水的尝试。 嗯， 然后在电影院有一个小哥在看电影的时候，之后他发了一条微博，就当然也是一个段子。 嗯， 就是他跟着吴京一起憋气儿。 哇，那 就是从吴京下水跟海盗开始这个对打的时候，他跟着吴京一起憋气儿，然后憋到中间他把第二个海盗干掉之后，他就已经这个基本上快不行了。然后后来他发一条段子说这。吴京这段戏肯定是假的我都快被憋死了，他怎么做到的？ 而且咱们还是在这种比较正常的，比如坐着没有任何动作的情况之下然后去做、 嗯、 可能我们正常一般的憋气时间都不会这么久，可见他之前下了多大的功夫去训练这样的一个技能哈，而且他还有这种武打的一些动作、 嗯、 所以是非常了不得的。而且他在拍戏之前也是特意的去一些军营啊，去就是他说要想拍要想演好一个军人就要先做一个军人，我记得这句话、 嗯、 这个原话说得非常动人。 对 于是他就跑到军营，然后去体验了好像是18个月还是16个月，总之就是真正去接近他所演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哈，去亲身的体验，然后才能够更好真实的呈现在大家面前到底军人他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一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样的，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最 man 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于是他做到了，真的是太了不得了。 对、嗯、在这部剧集里面呢，不仅仅有这个吴京纯爷们儿吴京，还有这个、 嗯、 之前火的天翻地覆的这个达康书记、 哎、 吴刚老师也是参演了这部剧、 嗯、 他在这部剧里边呢饰演了一名退伍的老侦察兵、 嗯、 然后在这个当时这个非洲的华兹工厂担任安保主任，在这个叛乱发生之后呢，他也是参与了这个保卫华兹工厂，然后顺利撤侨的这个行动，中间也是参与了好多好多的武打的戏也好，这个战争开枪的戏份都好。对， 嗯嗯，哇， 然后 厉害了、嗯、 对，这个之前大家应该也在这个微博上的宣传也都看到，这个吴刚老师为了这部戏他花费了很多很多的心血。 嗯， 接下来呢也是有一段这个吴刚老师的采访，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一起来看， 让我来找一下啊。 刚刚大家看到的呢，就是这个吴刚老师的精彩镜头。接下来一段精彩的片花，咱们稍后继续。 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I am what I am， 我是我。多么特别的我，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的九八二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刚刚为大家盘点了很多我们今天的战狼二的正确打开方式，在这儿呢再次提醒您一下我们九八二活力榜的正确打开方式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花椒平台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微信的方式，在微信公众号上面搜索 九八二魔力工厂， 哎，就可以同样的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啦。 对，这个刚刚呢给大家看了一段这个达康书记的现场专访啊，但是他在这里边不叫达康书记， 哎， 对，他在这里边就是一个退伍的老兵，一个老战士，由这个吴刚老师饰演的这个担任的华资工厂的安保主管， 哎， 然后他在这里边的这个戏份，刚刚他自己也说了，中间有一个戏他是向后要摔倒，但是他没发现自己后边有一个人，然后就直接把这个腰摔伤了， 差点摔伤了哈。而且呢我们刚刚通过片子啊就有一点错觉感，为什么呢？我们听到那个声音啊还是达康书记的这种干部的声音，但是 一个老干部的声音， 对，形象已经不再是达康书记的形象了。他呢也是首次去挑战这种动作非常多的这种动作戏哈，而且呢他也非常努力。这个我们吴京导演啊一开始在开拍前呢就担心这吴刚在拍摄过程当中受不了这么大的强度，但是呢没有想到他在拍戏的时候一样跟着我们所有的这个节奏哈，紧跟节奏表现得非常出色。而且呢他也是一改之前达康书记这样的一个形象，在其中呢也是有着非常好的诠释，也是很拼的啦。所以说呢我们的吴刚吴京 都是老戏骨啊， 这 同样也都是 一对 CP 非常的棒，而且非常的引人入胜。 难道他们是之前的兄弟组合吗？ 双武组合。 对呀、啊。 对，而且在这个吴刚在接受之后的采访，他也坦言说，这个美国电影里边表现出来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美国至上非常普遍了，在这个就是中国这种电影市场当中，比如说他之前拍的那种好莱坞的电影，比如说复联啊、雷神啊、美国队长，这些都是宣扬个人英雄主义的电影。 哎，没错。 但是这种中国的主旋律的电影也一样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嗯， 对，这个《战狼二》延续了《战狼一》之中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精神，同样也是一部非常爆燃的类型片。 嗯，可见我们达康书记啊，我们的吴刚也是挑战了自己，给我们呈现出了不一样的书记的形象。 对，当年穿着毛背心指点江山的达康书记，然后突然一下变成了拿着枪这个穿着这个防就是作战服，然后这个打坦克，这个对付坦克大炮的一个退伍老兵。 嗯，大家看到之后是不是也会眼前一亮呢？哇，真的是不得了了哈，也是有一个新的挑战和突破了。 嗯 嗯，我们接下来为大家说， 这个，接下来说就是咱们这部电影它的总体的一个背景故事。 嗯， 就是为什么要拍这样一部片子。 嗯， 大家也在这部片子中间就是中间不是有一段撤侨的画面吗？ 嗯， 对，这段事件是真实发生在2011年的利比亚战乱之中。 嗯， 然后中间这部电影之中它的撤侨片段是中国派出了好多艘军舰， 嗯， 然后到这个非洲的港口去把中国的侨民就是全都接回了家。 嗯， 对，当时这个事情它是发生在利比亚，驻利比亚大使馆决定成立中资撤侨指挥部，任总指挥的呢是中建利比亚分公司的总经理张作和。当时有8家中资企业，14000多名员工，还有包括香港跟台湾的同胞，都急切地等待着指挥部撤退的消息。 嗯， 这个他们也是说过，我们比电影里边的华资工厂更加的团结。 嗯，这是这部电影它故事的一个背景哈，也有这样的一个相似的一个情节，相似的一个状况发生了。到底这个状况是什么样呢？关于这个利比亚撤侨事件哈，我们来为您解剖一下。 2月22日，中国政府宣布，国家将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将所有中国民众从危险中撤离。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海陆空联动撤侨行动从此拉开序幕。 你们自以新奇的问候。 接回我同胞。 大家刚刚听到看到的这一段呢，就是当年2011年利比亚战乱，然后中国政府派船把我们的侨民侨胞一起接出战乱区的一个现场的一个纪录片。 嗯，现场的真实的再现啊，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战机，我们的战机听到这样的话的 时候，对，真的就是当那种情况下旁边都在打仗流血牺牲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自己祖国的飞机，看到了中国国旗飞过那片战乱的土地上的时候，那种心情我相信没有经历过的人应该是无法言表的， 而且我们无法用言语去来形容这样的心情哈。我记得在这个相关的一个背景啊，也就是我们张作和啊，他也给我们袒露了说，当时呢大家也是不管是我们国家包括我们各个部门也都是全力去相救，然后他们在过境的时候他们就在说哎，有人问说这都是中国人吗，然后一起他们就会说凡是会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人都是中国人，于是他们在过境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他们踏入咱们国门的这一刻，全体人都唱起了国歌。 对，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画面感哈，无数人不管是亲身经历还是我们之后去重温这样的一个画面感，真的都非常感动，都非常动容。那么这样的一个雄壮的歌声也是回荡在这个过境的上空。 他当时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战狼二》最后的那几个片段之中还记不记得，这是吴京拿着一面中国国旗，然后举过头顶，然后运送着这个华资工厂的中国人以及当地的非洲人穿过这个战乱区的一张图片。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就是这样一张图片，这个吴京高高的把中国国旗举过了头顶，然后这件事呢它也是真真正正的发生在当年利比亚撤侨的时候，就是这个张作和王守和也是当地的就是华资工厂的一个负责人。因为当时的这个指令下达之后呢，中间的队伍被混乱的人群挤散了，所以呢这个王守和就举起了一面五星红旗，然后当时中间的人们就立即向他聚拢过来，然后当时边境的警官们也是疑惑的到，就是说这些都是中国人吗？ 就是刚刚的这样一幕哈，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所发生了，但是在五星红旗的映照之下，大家又高昂地唱着我们自己的国歌，然后回到我们祖国母亲的怀抱。 对， 好经典的这一幕，也是非常深刻的一个画面了。 对对对，而且在这个《战狼二》当中，他要把中国人跟当地的非洲人一起带走的时候，他是在电影当中他是遭到了中间的一个配角的一个反对，他说带不了那么多人走，只能把中国人都带走，然后把当地的非洲人留在当地。但是这件事儿当时也是真正发生了，在这个班加西港的最后一批撤离的中间人开始上船的时候，这当时的希腊船长拒绝当地的越南人和孟加拉人上船，然后这个张作和呢也是跟这个船长交涉，他说越南人孟加拉人不上船我们也不走。然后最终谈判进行了7个小时，这些越南人孟加拉人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人才跟着我们中国人一块儿上船撤离了这个战乱区。 其实我们这种态度也表明了我们的这种坚韧的一种精神哈，我们一定要就是全部都走，一个都不要少。那么在2014年9月初呢，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和服务应急呼叫中心1230824小时热线也是正式启动了，为海外中国公民和企业提供紧急的领保指导和咨询。我相信在之后也会引发一股冲动，然后大家也会更多的去保护我们自己的公民。 对， 然后我们设置相应的热线也好啊，设置相应的一些机制也好，我相信大家在国外也会更多的有更多的保障， 更有安全感一点。 对， 对，这个不仅仅是刚刚咱们说到的这个利比亚撤侨的事件，也是发生了好多好多起，就是这个中国政府派包机，然后派自己的军舰把中国人从战乱区撤离出来，包括受灾地区撤离出来的事件。 嗯， 比如说当时这个在2006年4月发生的东帝汶骚乱，还有2006年7月发生的黎以冲突等等等等，好多好多事件，中国政府都是展现出了它强大的力量。 对啊，一系列的这个骚乱当中，由咱们政府去保护大家哈，也将大家及时的救回，所以我们无时不刻，不管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可以感受到，或者是感受到我们母亲的这样的祖国母 亲的这样一种牵挂，祖国母亲这样的一种关心和爱护。 对，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几张图片呢，就是当时应该是也门撤侨的时候，这个中国军舰到达也门港，然后把中国的侨胞和华侨都带走，这样的几张图片。 你看刚刚军人牵着小孩子的手哈，这种画面真的很动容，就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对，而且我记着有这样一张图片，我当时看完之后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这个是当时中国空军派飞机把这个战乱区的人接到这个中国的刚刚落地的那一瞬间，然后有这样一个人他走出了机舱，做了这样一个动作。 真的是，其实我觉得如果假设我们换位思考，我们是这些人的话，可能当时就这种心情难以去表达了，可能就是无法用言语啊，无法用动作，但是你看他可能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集中的，然后将自己的情绪，将自己的激动，将自己的感恩去表达出来。 有可能就是打一比方说，咱们真正经历过那些事，就是经历过战乱，没有人来救你，然后突然 就很绝望的这种， 那种绝望的，你已经经历到了绝望之后，突然之间就是祖国告诉你说，我们来派飞机派军舰来接你回家，我们来接你回家。我相信应该就是我现在的内心里边也是非常的很颤抖，不知道怎么用语言形容。 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经历的，当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自己可能能力不是很强大的时候，然后需要靠爸爸妈妈来接的时候哈，但是他们迟迟没来，我们一直在等待，很绝望，马上怎么办，或者是要走丢了，然后这个时候突然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影子的时候，内心真的是非常的这个热血了。何况是远离祖国，在这样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背景之下，在战乱的情况之下哈，我们都是可以去想象一下的。 对，在这个之前的新西兰地震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中国驻新西兰领事馆直接租用了五架民用直升机，把当地的游客，就是把当地所有中国的游客，直接从这个灾区全部救离出来。 对， 然后留下了当地剩下的一些其他的外国人在那儿孤立的等待着救援。 这个时候也是表现出咱们国家这个强大实力的时刻， 更加的强大了。因为在这个《战狼二》的电影当中，这个吴京应该是调侃当时那个女主角，就是卢靖姗的时候，他说，你们美国为什么没派这个军队来救你啊？然后这个当时卢靖姗也是在电影当中说，我只是在这个推特上圈了一下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微博，但是他们没有来。 哎，我觉得这是一种高调的炫耀，就是无意之间，然后我就艾特他一下呀，然后但是呢，我们派出了强大的这个救援部队哈，然后将他们赶快第一时间及时的抢救，第一时间把他们接回祖国的怀抱。 对，当时在这个新西兰的游客呢，也是有一对英国夫妇，不是说在国内有事儿找警察，在国外有困难找领事馆，在这个地震之后呢，这有一对夫妇就被困在了这个卡库拉，应该是新西兰的卡库拉。对，然后他们一遍又一遍的给英国领事馆打电话，然后但是这个领事馆应该是占线。 可能我们现在就不说那么多啦，但是各国领事馆肯定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这个救援的措施。但是通过我们国家不断改善的这些急救应急的措施，这些招数，这些实力的这个救援部队来看呢，我们真的是对每一个我们不管是在世界哪个角落的中国人都是有着同样的爱和帮助的。 对，这个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一下，看一段啊，这个《战狼二》播出之后，在院线上映之后，对看完电影的人的一段口碑的采访。我觉得这段采访非常的棒，而且非常的热血。 好，一起来看。 热血， 高潮一个接着一个， 特别振奋人心， 非常棒的一部军事题材的片子。 这是个战狼会在 武器上装的水， 武打特别牛， 把中国军人那个血性啊完全表达出来了。 这部电影一上来就让我感觉蛮刺激，吴京在水下和他们打的那一场， 就觉得吴京特别爷们，特别牛逼， 坦克漂移非常帅，我都觉得不行， 刺激惊险，终于有可以跟好莱坞抗衡的这种场面。 吴京导演你好牛啊， 这 是这几个月看过来最值得最震撼的。 拔刀组里面的表现超乎我的想象。 第一次演战争戏，没有想到表现得这么镇定。 还有一个就是张翰，我觉得还挺出彩的。 里面呢有笑点，也有泪点。 有几个情节让我哭了，真的。 Everybody, we live together。 吴京在救大家的时候被压在那铁下面，他掉泪那一刻， 特别感动，就是一直哭着看下来的。 还有一个情节就是大家进中国使馆，我们吴京主管保护大家的时候特别的感动。 都要干！ 最后就是他举着国旗一路前进，唱着民族。 特别的刺激，真的感觉到祖国的意识越来越强大。 害怕， 要爱国精神，而且特别在美国看这部电影会让人非常的想回国。 尤其是当中国护照出来的时候，记得最后清楚的一句话就是你后面站着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 那一刹那就感觉热泪盈眶， 作为一个中国人真的很自豪，因为背后有强大的军队，有强大的国家在支撑你。 你们中国太伟大了， 在我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在我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我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我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我感觉非常自豪自己是个中国人。 哇， 在我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嗯 嗯，我很自豪我是中国人。 对，而且在这个最后影片最后不是大家都在说那个中国护照的吗？ 对， 在这儿也是有一张图片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护照呢，它就是放在了整个《战狼二》的影片的最后，上面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在海外遇到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嗯，看完之后，我们所有的自豪感都会油然而生哈，也为我们的祖国点赞了。 对， 嗯， 这个在我们的身后，真真正正的是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因为今天早上我看这个微博的时候，这个中国的第二艘航空母舰已经下水开始试发动机了。 哇， 而且往后。据说是要每2年下水一艘航空母舰。 嗯，我看这之前我们不是也是给大家做过一期关于朱日和沙场点兵嘛？那个时候看的我们也是非常热血啊！总之我们都燃起来了，为我们的祖国而骄傲。 对，接着来说这部电影，在这其中呢，还有三个非常好玩的这个东西。 哎，东西 不是东西，非常好玩的事件啊！ 对对对， 对这个里边大家刚刚通过那段小片段里边也看到张翰。在这部剧的演技里边也是非常的爆棚，一句话说到那儿，你妈妈没叫你不要欺负熊孩子吗？也是引爆了所有的笑点。 对对对，除了这个张翰之外呢，还有像于谦也是 对 让大家印象深刻啊，这样的一个 最佳捧哏于谦也是在这部剧剧里边， 对 这个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演出，大家一起来看。 对。 大家有没有被这个于谦老师的精彩演出所折服？ 也是一改往日的形象哈。 对 对，但是呢，你看于谦，我记得他们还在微博上为这部影片所打气助力呢，因为他答应这个答应应该是答应这个导演了哈，然后说答应舞蹈，说那个好像是他们去太原还是去哪里宣传，然后没有因为航班呀、天气的原因没有去成，于是他就答应要包场十场，于是他真的做了，真的是包了十场电影，然后要送给当地的人说免费请大家看电影，于是在网上 就是 晒出来， 很支持这部国产的动作巨制。 对， 而且还有两个小细节，不知道大家在电影院里边有没有注意到啊？在这个最开始出现的这艘货轮，它的名字你猜叫什么？ 嗯， 白眉鱼。 白眉鱼 就是它的这个。 应该是制作人吧，还是制片人，就是于白梅先生。 哦， 然后他把他的名字印到那艘货轮的名称上面。 所以大佐，下回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名字这样子玩耍了，是吗？ 对，浩巡佐， 越王， 越王 勾践， 对， 好，好。 嗯，这个今天呢就给大家先暂时说到这儿啊，就是简单的给大家说了一下《战狼二》这部精彩的国产动作战争巨制背后的一些小的背景故事，还有一些很好玩的这个小的细节。 嗯， 啊，这个，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啊，听完了之后看完了之后都更想再去二刷三刷，或者是说直接来再看一遍了。 对，这个如果大家没看过《战狼二》的呢，一定要去电影院去看一下了啊。如果大家看过的呢，也可以去更加深入的了解一下这段这个电影它背后的故事，以及这段非常厉害的经历。 嗯，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也是到此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接下来呢就是挑战新歌声，一起期待。 咱们的小酒馆要来了，明天同一时间酒伴活力榜与您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一整晚不